复应有的形式。 若果病灶难痊愈，医药又无效的时候，最好呢就能够请善友开导病人，向病者解说 人生总是苦空无常的，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最为清净庄严，人间富贵转眼就成空，西方佛国就快乐无穷，家人当为你在佛前切供礼忏，布施防生，诵经念佛，以增长你的福德， 令到病人欢喜因求，生起安全感，而心有所归，劝其放下一切，专听大家为你念佛，或者放念佛机不停地播放佛号，那病人心中就静听默念，要如同自忆母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而真信切愿诚恳念佛，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资粮，求生西方去。 家属以及亲友更要虔诚为他助念，求佛慈力加披病人，如果寿缘未尽，自然能够病情好转，消灾延寿；如果寿缘已尽，则会蒙佛接引，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若然个病人因为业障而讨厌念佛，就要念地藏经数卷，或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名号，即可消除业障，喜欢念佛的了。家属千万不要在病人面前相对而视，以免病人生起爱恋之情。 家属念佛千祈不可以带着哭泣的音调，以免病人引起悲伤之心而失去正念。 家属万万不可哭泣，以致增情爱牵连烦恼痛苦，甚至令到病人因刺激而生嗔恨心，因嗔恨心而堕恶趣，这样呢岂不是耽误了往生大事？那病人临终前后，若果有食酒肉五身者，不可走近病人前，如果不是，病人就容易失正念，会堕三恶道的。若然已经气绝，因神色仲未离去，因此仍在有知觉之微漏之际，各公司医院基于人道的精神与谨慎的态度，应该顺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方便临终者给予10至12个小时的宁静时间，并供给冷气或冰块，令到病室温度降低。同时对病人不可稍有移动，不可有一切错误的举动，前文第一节中已经讲过了。至于饿的姿态，要听其自然，以后可以用热水毛巾敷其弯节，自能转怨如生的了。 病房要肃静无声，不要闲谈杂话，如果断气前未来得切请人开导，这个时候亦需要善友在病人耳边，就好像之前所讲的这样高声开导，亡者的心就能够觉知，使他心有所归，心有所依。 家属以及亲友应该换班念佛，先念6次洪名10数分钟，以后专念阿弥陀佛4字佛号，一字一句要念得清楚分明，最好呢随着念佛机念佛，心中兼想求佛慈悲接受，亲随接引。 念佛的声音不要间断，要使病人的神色自耳根听得句句分明，至能够感应佛的愿力，而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在病房助念佛号，千祈不要打搅其他病人，临终最后一念乃超生或堕落的紧要关键。最后一念善即生善道，最后一念恶即生恶道，最后一念念佛求生净土即生圣道。 一念念佛之心即是心力，佛的愿力即是佛力，感应道交即是法力， 三种不可思议之力融合于一句洪名阿弥陀佛，自然在念佛者的心中显现接引，故临终最后一念念佛之心即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家属及亲友助念佛号，是希望病者最后念佛的一念心随佛往生，所以此时此刻助他念佛是有最大殊胜妙用的。那十至十二个小时之后，无论是否往生西方，总应该继续助念。若然已往生西方，则因助念功德可以增高莲品；若然因为失去正念而没有往生西方的，那亡者的心灵在七日之内或者七七日内更应速予超展。 因为亡者的中阴身飘忽不定，孤苦无所依归，七七日内中阴身冤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为他造福作功德，以救拔苦难。 所以极待一面继续换班念佛，使中阴身听到念佛之声而得道脱，又如饥渴难忍得饮甘露。一面延请高僧作佛事，以从速超战为亡灵广修福德，消除业障，得生净土。若然是亡者平时虽不学佛或根本不信佛，但以中阴身的困境来讲，中阴身是最渴望救度的。 故此七七日内的超战是具有殊胜效果的。 在下一生的业报还未现前的过渡时期， 即是指中阴身， 要为亡者广修众善，作一切功德，以虔诚心为死者回向， 目的在转变定业于堕落边缘，得生圣道，往生佛净土，永享圣妙之乐。 命终之后，家属应于七七日内为死者广造功德， 布施放生， 救济贫困， 供养三宝， 礼拜忏悔， 诵经念佛， 求佛加披， 消灭罪障， 使亡者远离恶趣，得生佛国。家属儿女们要以深切孝思及念佛功德，两者至诚的感应，方使亡者获得救度之巧。亡灵的星尘苦乐责任全在家属身上， 最好免除一切无意义的浪费，而作有意义的济贫利人的功德。 所以不必厚脸，不必厚葬，不要大发丧事，不要繁文缛节，不要只图场面好看，要令到亡灵得到实际利益为前提。 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家属最好食素念佛，而且忌食五辛，禁止杀生。 丧祭皆应用素，而多作功德事，为亡灵消业障，获超升，速往弥陀清净佛国土。家属不单止应能够获福无量，而且还能够感应善神时时维护。超战亡灵应该以念佛为主，家属及亲友皆可参加念佛的。 念佛度亡功德最大，最方便，最经济，最有实益。 为参加念佛之人应该避免食酒肉五辛。近年来念佛机已经相当普遍，应该请求一台，选择一种佛号随之念佛。想要利益亡者，唯有广作功德，为亡者消除业障，分班助念佛号，不要间断，求佛接引往生净土。 千祈不要焚化石箔指定冥钱，亦不要烧纸扎房屋用具等冥物，这是希望亡灵代入阴间轨道的愚昧举动，应该要解除。殡仪馆的一切思维亟待改进。 神识出离营区之后，除了大善大恶以及往生圣道者，皆不经中阴外，一般普通人多半都有中阴身。现在就讲明何以偶尔有复活的情形，以供参考了。中阴身无所归宿，飘忽不定， 在意死未生的情况之下，唯有执此身为我，以为受生之对象。若然是尸体未坏，可能回阳而复活的。 又有一种忽然暴毙之人，如果因为寿命未到不应该死，七日之内阴尸放回来，如果刑躯未坏，亦有可能复活。 还有一种是判断的错误，就是仍然在弥留中的病人心息并未离开身体，而生者就当作死尸看待了，或即刻送太平间，或当日被移送殡仪馆，及至病情好转，而他人以为是死而复活的。 关于复活的事实，不但记载中不乏歧视，就算各地医院、各地殡仪馆，偶然都有发现复活的事。 所以对临终大事必须特别慎重，因此在病者断气之后直至大殓这些过程中， 家属对亡者的遗体必须时时刻刻加以看护，无论神识已去未去，总要当作神识未去的弥留状态看待，一定要随时在侧。 对于处理亡者洗浴、穿衣、化妆乃至大殓一切过程，家属更加要监视处理。总之自断气至大殓，家属以不离开死者为原则，应真正做到 随时在侧、亲事含殓 的孝道，这个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果说现今为工业社会事实上有困难，那我们应该透过社会的各方面组织座谈会，研讨改进办法以克服阻碍，因为一切一切皆是人为因素，怎可以说工业社会就必须将父母未寒之尸要听任太平间及殡仪馆的摆布呢？世界各大都市都有殡仪馆的设立的。 家属对于殡仪馆的一切思维不宜太信赖，要小心死者被虐待。 一般死者家属只知道将死者往殡仪馆一送，自己就落得轻松一番，而不顾死者是否可能遭受惨毒。家属及吊祭者只见到灵堂哀荣肃穆、死者衣冠整齐的外表，而没有注意自送殡仪馆之后直至大殓之前的真相。 为近乎情理、合乎孝道，一切过程应以监视处理为原则，以免死者遭受惨毒。 随事在侧、亲事含殓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是固有的伦常孝道。若果说死去的亲人要听凭殡仪馆之所为，家属无法监视，这样是大大违背孝道，不合我国善良习俗的。 如果殡仪馆擅自以不人道的方式处理死者，那就是伤天害理了。孝顺的子女岂能够不加以警惕呢？ 何况根据一般的传说， 有些地方的殡仪馆需要将死者开刀剖腹，拿出内脏，而塞啲木糠稻草，或者将死者吊起嚟，以便冲洗。 往年某地嘅殡仪馆，仲发生过奸尸嘅案件。呢种种惨毒残忍，岂不令人惊骇？总之，若然冇家属监视，必然会出意外嘅。 其他处理死者嘅过程，就根本不当人嚟看待，情况就可想而知。这样的殡仪馆岂不是等于是地狱？ 若果死者的神识还未出来刑区，那就是有知觉的弥留中的病人，经殡仪馆这样惨毒的处理，岂不甚于屠宰场？虽生前为专家学者，或为名流文人，或为富豪巨商，临终之后的神识不是同样遭此厄难？ 总之无论神识已去未去，对死者是不应该任意虐待，必须重视人道孝道，特别慎重歧视至啱的。 各地方的殡仪馆做法虽然不会尽同，但是若然没有家属在场监视，绝对不会做得合乎规矩的。那殡仪馆乃人人必经之路，亦就是社会大众事务，为了消灭罪恶、维护人道孝道，所以不容忽视。 因此 各地方的殡仪馆有赖各地方的贤哲仁者倡导改进，以建立模范殡仪馆之必要。 本文仅略以改进要点，以供参考。 一、殡仪馆一切设施以及房舍、建地、经济等有困难处，应由当地人士以及当地政府给予协助，以期达到至善的境况。二、对亡者禁止采用不人道的处理方式。三、处理亡者的过程要完全公开，不得秘密虐待，死者家属可以随时监视处理。四、凡家属所不同意的处理方式应研究改善。五、应以合乎人道孝道谨慎的原则处理。六、在大殓之前应使死者的骨肉眷属不离开死者为原则。 大都市应该增设殡仪馆，增设平民灵堂，以便家属守灵之用，无使人人真正做到随事在侧、亲事行殓的孝道。这个是进步中的社会所应具有的模范殡仪馆。 火葬应在七日以后举行。 若然是火葬，有天寒天热之不同的。天寒七日之内尚未变色，如未满七日即举行火葬。 一来恐怕余色仲未尽去，二来恐怕万一有回阳的可能， 故需七日之后， 最好两个星期之后才举行火葬。 天热则容易腐烂，可以着量提早。 一般的情形是断气之后两三日就举行火葬，这是很危险而且是残忍的事，应该慎重。 前节有为， 三七犹有余色， 此语故之然是指特别情形，但是亦足以作为大家的警惕的。 自己的意志应预先祝福家人。 为一家尊长的人，不要以谈论临终的常识为五吉祥而忌讳不谈。事关临终前后的切身利害，亦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大问题，家庭中男女成年人都应该了解的。 时光好快，尤其老年人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将本文与家人参考一下，以自己决定的意志明白嘱咐家人，只是上上之策。 一般中年以下的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不甚关切，老年人若果不将自己的主张预先付嘱家人，那临终之时心里边虽清楚，有话要说，无奈口耳不能言语。家人如果处理不当，神色会冤枉，遭受苦难的。 自己的恩与他力的缘。 临终念佛求生净土，虽具自力他力。 自力为生西正因，他力为生西助缘。 因缘和合，方能感应道交，成就往生大事。就自力来讲，平时要 深信由西方极乐世界，深信由阿弥陀佛，切愿身西方极乐世界，切愿见阿弥陀佛，而自成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求见弥陀，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意而入，念念相继，无有间断，音韵柔和哀雅，康性很苦悲切，念念之间具足因缘，句句佛号我愿往生，愿佛慈悲加被摄受，愿佛哀悯随手相迎。 弥陀如来怜念众生，如母益子，众生信愿持名，亦佛念佛，如子益母，而益念心，不相瓜疑，感应道交，即蒙摄受。无论顺逆苦乐之境，当绝诸外缘，不随境转，一切事一切处，专勤清明，都摄六根，正念相继，日久功夫纯熟，临命终时，只能放下世缘，提起念佛。临终若然能够 正念不失，必蒙佛接引，如弹指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病人临终的时候，旁人为其助念， 一来可以帮助病人提起念佛之心，二来可以帮助病人忏悔罪障。 若然业障消除，花台圣众，净土圣境自然现前。临终的时候，能与平时之 真信切愿， 有 恳切念佛往生的心。 这个最后念佛的一念心，就是 自力的因。 平时不知信愿念佛之人，或虽信愿念佛而功夫未能纯熟之人，在临终时遇善友开导而心生欢喜，心生正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亦是 自力的因。 弥陀宏愿普度众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便是 他力的缘。 正女善巧开导，令生正信，劝其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连友及家属为之助念佛号，以及十至十二小时不移动不哭泣等，亦是 他力的缘。 若然临终时自力的因与他力的缘能具足不缺，则感应道交，必定蒙佛接引，前念命中，后念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符合以上因缘条件的，即万修万人去。 平日虽信愿念佛，但临终时为病苦所逼，念佛的心 提不起， 或贪念世间情欲，以及子孙财物的心又 放不下， 这个就是 不具自力的因。 若然是临终时没有善友来开导，亦没有人助念佛号，又遇到没有知识的家属搬动哭泣而破坏正念，无奈口不能言，痛苦加深，这个就是 不具他力的缘。 若然是临终时有自力的因而缺他力的缘，或功夫纯熟有把握，不需要助念，但为家属搬动哭泣而破坏了正念， 这些都是有因无缘而不能往生。 若然是临终时单靠静女开导，家属助念，不搬动不哭泣等缘，而自己为病苦所逼，或是恋世间情爱财物的心放不下，所以提不起信愿念佛的心， 这些是有缘无因而不能往生。 弥陀宏愿犹如明月，无所不照，众生念佛当如湛水，寂静不动，水情月现，心静佛现，念佛机熟，感通相应，圣佛愿力，悉皆往生。 本文所述是没有时间性，没有地区性，是为现在及尽未来际的世间所有一切的人士而提供的临终前后的常识，愿各方人士普遍重视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 希望现在未来所有临终的人都能够消除业障，远离繁华，还本正心，同登各岸，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欢迎各方言达人者唱录赠送，广结正缘，辗转流传，使现在未来人人受益，功德无量，福慧无量，祖先皆获超升，子孙延孝仁慈。